主日，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也借着这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讨论：我们既然是蒙爱的人，就该如何活出那蒙爱人该有的样式，有何规范？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ay. 今天是第33问，我们还是念一次好了，大家一起念。这个如果你熟悉西敏大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你大概可以我忘记是第几问了，那里有讲到说何为道德律的总规，我们的理解就是实践道德律，不外乎就是人该如何活在世上，道德规范，道德律的总规，上帝已经在他的启示里面赐给我们，就是实践。奥古斯丁说这个前提，这一题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一般的教会可能比较不太习惯，会，因为我们已经进到兴旺爱的第三个段落，就是讲爱。通常在基督徒思想爱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想到爱和律法是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甚至会觉得爱和律法是直接冲突的。但是，借着我们今天讨论，还有上一次我们的讨论，应该可以看到爱和律法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冲突的，反而是互辅互成，而且是爱就成就律法的。奥古斯丁说爱是甜言，甜言蜜语，甜言，但是爱的行动则更为甜美，所以最终我们不能只是嘴巴说要爱，要行动上也有爱。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行出爱，爱是否有何规范，还是就是凭着我的感觉，那就是爱。Intuitive, 我爱就是要出自内心的。如果有任何的规范，那就不能算是出自我内心最直接、最本能的爱，那就不是爱。但是这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的主他自己启示我们何为爱。我们要如何行出爱？亚当、摩西、基督和现在基督徒都有一个行出爱的准则，就是实践。OK， 这句话大家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道德律反映上帝的本性，起初道德律是写在亚当的心上，所以当在新约里面讲说，人受拯救的时候，他是说你们是按照造物主的形象造的，所以有他的知识，哥罗西书3:10，或者有圣洁和公义，以弗所书4:24。也就是说，原来上帝造人就有圣洁、公义和知识写在他的心上，或者罗马书2那边讲，人本来就应该知道何为圣洁，何为何为好的事情。这个是本来就写在人的心上的，而后来，所以我们可以说亚当有领受了十诫，也就是说他有反映上帝本性的道德律法已经写在他的心上。定义人若有道德，人若是有一个理性道德的受造物，有一个理性道德的灵魂，定义上不外乎就是他有神已将道德反映神本性，有上帝形象的本性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上。所以我们可以说亚当也领受了十诫，只不过那时候是写在他的心板上，然后到了西乃山的时候，这十诫就颁布在石板上面，借着神的手指写出来。上帝是在恩典中颁布十诫的，这句话大家有问题吗？律法和恩典是否冲突？是否有 antithesis？Law and Gospel， 特别开放是还没有思想过这一类问题的圣徒们，可以回答律法和恩典是否是冲突的，或者说是两极的。 两极的，对不对？有恩典才能行律法，这两个答案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会说，就什么来说，他们是两极的；就什么来说，他们不是两极的。他们是，我们可以说，律法爱就成就恩典，就成就了律法，律法就成就了恩典。就称义这件事情上面，或者说人如何来到上帝面前，堕落的人如何来到上帝面前，律法和恩典是两极的。你除非就是靠着守律法来到上帝的面前，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这叫工作或行为之约，这是上帝在伊甸园里面颁布给亚当的最先的。你要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你所有树上的东西你都可以吃啊，所以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除了一个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了那天你必死，就是分别三个树的果子。所以亚当本来是应该要凭着他行为的顺服，完全的顺服来达到那上帝创造他的目的，就是得到永生，吃下那生命树的果子。可是他没有按照这个行为之约得到那上帝要赐给人的目的，所以末后的亚当，我们是之后，在亚当之后，我们在亚当的后代就不是不能够再凭着自己的行为、自己的顺服来到上帝的面前，或者得到称义的地位。之后我们就是完全是凭着恩典。所以保罗会说，如果你要靠着律法来到前面，你就没有恩典，你就没有福音了。OK， 你就是否认福音。所以就称义或者人如何来到神的面前，人如何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地位，这个来说，律法和恩典是完全相反的进路。你若非就是靠着恩典，完全不是靠着我自己工作，是上帝在他儿子里面赐给我的恩典，若非就是你要靠着自己的守律法。但是就已经得救的人，已经领受恩典的人来说，律法就不再是相和恩典就不是相对，反而是律法是上帝在恩典之中赐给他子民的，让他的子民知道，这也是我们重复一直讲，如何活出分别为圣上帝儿子应该有的样式。OK， 我们并不是在黑暗中摸索，我应该要凭着我的感觉或者我的理解、我的感受、我自己的领受，活出圣洁的样式，活出符合上帝儿子儿女的样式，而是上帝有在恩典之中，他居然愿意向我们启示，你应该要如何活出分别为圣我儿女的样式，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所以上帝是在恩典之中颁布十诫给以色列人，这点我们不要搞错了。因为在亚当堕落之后，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都是借着恩典之约，都是借着恩典，而不是凭着行为。连旧约中的圣徒，连旧约中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容易觉得说，旧约中的人，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他们得救的方式是另外一个进入，是靠着律法的进入，是靠着守律法、献祭等等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完整的看圣经的话，上帝为什么拯救了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公义吗？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美善吗？是因为他们的人数比别人更多吗？经文中直接讲说，不是，不是你们比别人公义，不是你们的数目比别人多，不是你们比别人更美善，只因为我爱你们。所以在颁布十诫的时候，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的前言是什么？二十章第二节，我是你耶和华上帝，是拯救你出埃及的。接下来才颁布十诫，你注意了吗？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在埃及的时候已经完全忘记了耶和华上帝，甚至他们连耶和华上帝的名字都不知道，完全忘记了安息日，完全忘记了上帝的律法。所以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守律法而得拯救，而是上帝只因为我爱你们，只因为我爱你们，所以我将你们拯救出来，现在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如何活出分别为圣的样式。 OK， 所以连在十诫之中，我们都必须正确的理解，十诫是在恩典中颁布给他的子民的，对以色列人来讲。关于这一段大家有问题吗？亚当与以色列，对不起，那个鱼应该是不是鱼，亚当与以色列人都违背律法，而基督成功的成全了律法，基督他完全的遵守律法，他一次也没有违背，一次也没有退后。所以用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领受的是恩典之约，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领受恩典之约，是因为上帝的儿子成功了，末后的亚当成功了完成，成功了遵行，成功了执行第一个亚当应该执行的行为之约。 OK， 所以我们的主必须完全成全了律法，这样子他的献祭才有其价值，这样他才能够做我们的无罪祭，无罪的羔羊，将自己献上。 OK， 所以他必须一次不退后，一次也不违背。既然如此，我们是在他里面已经得着了他为我们因为他的顺服所成就的一切的奖赏，一切的恩典赐给我们，那么我们领受恩典的人仍然是否仍然受律法的约束？现今的教会，新约的教会是否仍然受律法的约束？延续我们刚的讨论，我们应该回答 affirmative， 应该绝对是是的 ，right？ 但是这，我想有我们如果在其他教会待过的弟兄姐妹，也许知道，这并不是在所有教会中都理所当然的理解。很多就是说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以下，律法对我们不再有约束，我们现在就是爱，就是恩典。 OK， 所以会造成这样子的困扰或者 confusion 或者混淆的是关乎于经文，我们怎么读经文。因为经文有说，尤其是保罗，他明确的提到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六章十四到十五节。第十四节、十五节，有谁可以帮我们读？请大声一点。十四节开始。 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这是一个事实。他说我们现在是在恩典之下。之前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五章，保罗在告诉我们人是如何因信称义，人是如何借着信心领受上帝的恩典。既然我们已经领受上帝的恩典，那我们是否就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怎能如此？接下来他说，岂不晓得你们是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义。感谢上帝，因为你们从前做罪的奴仆，如今却从心里顺服了第十七节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这是你们活出新生样式。之前在第四节第五节那边提到，凡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是活出新生的样式，这新生的样式是有道理的模范做其规范，或者说这是上帝的律法。但是他的确在这边讲说，罪不能做你们的主，你们现在不是罪的奴仆，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这是不是说现在你可以认第六章第七章他都在讨论是不是人因为领受恩典就可以任意妄为，因为罪已经不做我们的主了，所以没有事情可以会让我从这个恩典之中，因为我已经领受恩典。 他不是这么说，但是他的确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怎么理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又我们怎么理解第十七节这道理的规范？因为他很明确说你们不在道律法之下，可是又说我们是领受了道理的规范，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救赎价、救赎历史的架构来理解保罗，尤其是保罗书信里面讲到在律法之下或者受律法规范这一类的言语。不在律法之下，尤其在譬如说第六节啊，对不起，六章十四节这里，很明显的是关乎，就罪来讲，人都是犯罪，律法是定你的罪 ，OK， 律法定你的罪，而且若没有律法，你就不知道何为罪。上帝在极大的恩典之中，让你知道你是如何没有活出他的形象，你是如何违反了他的本性，没有活出他儿女应该有的样式。所以律法让人知罪，也律法也定人的罪。但是既然你们现在领受了恩典，罗马书八章最后的，有谁能够定你们的罪呢？你们已经不再定罪，因为是谁死了，谁复活了？你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就这个层面来说，不在律法之下，就是律法没有办法。如果你们真的领受了耶稣基督，如果你们真的借着信心称义，领受他的救恩，领受了这恩典，律法就没有办法定你们的罪。但是不受律法定罪的人，是不是就可以胡作非为呢？当然不是。你应该要活出这新人的样式，这新人是有道理的规范，告诉你该如何活出这新人的样式。不在律法之下，回到救赎历史这个概念来理解，不在律法之下和在恩典之下，有一个救赎历史的概念，就是救赎历史简单的讲，就是上帝如何具体确实在历史之中施行拯救。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圣徒们，以色列人，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说，他们是在律法之下，可是却在恩典之约下面。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也就是说，旧约的人，他是不是可以说，旧约的圣徒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了解了，原来这个我不是靠守律法得称义，我不是借着守食物的律法或者守献祭的律法，上帝才称我为义，因为上帝岂要我的燔祭、献祭等等，他要的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所以我不需要献祭，我不需要守食物律法，我不需要给我的孩子受隔离等等等等，我不需要守安息日。当然不是，因为在救赎历史的这个架构之下，上帝具体在历史、在具体的情况、在以色列那时候行事，在那个时候恩典之约颁布或施行的方法，就是借着不只是十诫，而且有摩西律法，一切的律法，这包括民事律法，这包括礼仪 ceremonial law， 就是献祭、食物、洁净、不洁净等等，还有道德律。所以当时在这个架构之下的以色列人，要知道我不能够说我心诚则灵，反正我只要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我就不用受割礼，我就不用，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因为那个时候这些所有指向那最后基督要来的影子的事情仍然是有其效力的，所以他不能够说，就像现在基督徒不能够说没关系啦，反正我已经信了，我不用受洗。人不是因为受洗而得救，但是不受洗的确是极大的罪，因为这是上帝明确立定他的儿女要做的事情。同样的，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也就是他需要守这一切的律法，他需要遵守食物律法，他需要遵守节期的律法，他需要遵守献祭的律法等等，因为在历史救赎历史的架构之下，上帝具体的在某个时段、某个地方、某个处境之下行事的时候，这就是在恩典之中颁布给他子民的，让他们是我们可以说用一种眼见的方法知道，我的确是和其他人不一样，我的确是分别为圣的。而这些东西 当时的旧约的圣徒不应该以为我是靠着这些东西得救，遵行这一切，我献祭，我吃或不吃什么得救，或者我受了割礼的记号而得救。他们应该要了解保罗说的，耶稣说的，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些东西都是未来世的影儿，真正的实体是耶和华上帝他自己要拯救人，要差遣他的儿子来，这应该越来越清楚。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有了这个概念，你就可以了解新约的以色列人他们犯的，新约的犹太人法利赛人犯的正是这个错误。 Right? 他们认为守这一切外这一切的律法他们就得以来到上帝面前，但是法利赛人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他守一切的律法，他禁食，他十一奉献，然后他说我不像这个什么旁边的罪人。但是谁是称义的？这个罪人税吏，如果你知道当时的背景，税吏是罪人，不只是他们，就是他们的工作上面让他们有很多贪污的机会等等等等，或者他们跟外邦人合作等等等等，他们工作也可能让他们没有办法守安息日等等，在这上面他们的确是没有守律法。但是真正到最后称义的，回家称义的，耶稣直接讲就是那个税吏，不是守这些外在律法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层面上面要理解救赎历史的，在救赎历史的架构之下，帮助我们理解律法的功用，还有不同种类的律法在不同时候有其功用。这也关乎现在教会中有另外一个可能误解，之前有提到，好似认为现在的以色列人仍然是在旧约中，也就是说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信耶稣也 OK， 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他们的律法，他们有他们的仪式，他们有他们的约，所以他们得救的进路是另外一个进路，是旧约的进路，是靠守律法的进路。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OK， 保罗在罗马书二章那边讲的真以色列人不是外在的以色列人，真的割礼不是外在的割礼，是圣灵的，是内在的，而我们在这个意义上面都是真以色列人。 OK， 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信称义，因信得到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我们才是真以色列人。那么既然耶稣已经来了，你就不可能，尤其现在基督徒在说现我们要效法，你看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很守律法，他们还有很多他们的犹太教，很他们有另外一个进路，真的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因为这等于是在讲什么？这等于是在讲耶稣那时候搞错了，耶稣不应该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进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那些人的后代，现在还在讲这些话的人，那些法利赛人的后代，他们有另外一个进路可以得救。你等于是在否认耶稣在圣经里面明确的教导。如果你现在还在教导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得救的进路，他们是在旧约以下， No， 因为上帝的儿子来了，他已经成全律法，他已经一次献上那永远有效的祭，他就是那祭。所以在一个层面上面，献祭的律法 ceremonial law， 这些你要吃什么或不吃什么的这些律法，这些都已经废掉了，不再有效用了。你不要再想借着这个来成为你划分你，让人知道你是否是上帝子民或不是上帝子民的分水岭或者记号。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什么给我们生下来的男孩子第八天割礼 OK 等等。关于这一点大家有问题吗？所以关于这点的，譬如说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五到六节会说，我们还在属肉体的时候，因律法所生的恶欲 就让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律法就不遵守律法，结果就是死亡的果子，定罪的，我们是有罪的。但既然在我们捆绑的律法上死了，如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这边讲的好像就是有的时候一般福音派的理解，就是我们不受律法的约束，就是按照你，如果你心里很诚实，上帝会悦纳你一切的。但是保罗也同样讲，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受割礼或不受割礼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什么？守神的诫命。所以如果你没有救赎历史架构的理解，你不了解在律法之中，在律法之中分类律法在什么时候哪一种律法是有其效用必须守的，你可能就会觉得说保罗在这里是在自我冲突，自我矛盾、okay？ 在摩西之前，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五节那边就讲到，他说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在基督之后，罗马书十三章那边，我们要守律法，爱完全了律法。他并不是说爱废去了律法，而是说爱完全了律法。人人都需要守律法，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需要，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需要？我们需要守律法，因为上帝创造人，人的本性就是需要守上帝的律法。所以三种律法刚刚已经提到，有民事律法，民事律法就是 civil law， 就是以色列的国度应该要如何治理，有律祭司的制度等等等等等等，如何治理，这就是 civil law。 有礼仪上的 law， 就是你要如何献祭，你要有食物的，你要守节期等等，割礼等等等等。这些民事的律法和那个礼仪的律法现在都已经废弃了。 OK， 不，我们不再遵守旧约里面讲的你要如何治理国家，然后或者说你要，我们现在还要献祭，或者要吃什么或不能吃什么。但是道德律，因为道德律是反映上帝本性的，是在创造中就所颁布的， OK， 这个是永远不会废去的。所以这三种律法，我们会说民事律法和礼仪律法现在已经不再有对我们有约束力，但是道德律是不可能废去，也不可以废去，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关于这点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注意关于道德律在新约里面十诫，它也许不是直接的列出一条一条一条，但是新约的作者时常在有这个命令式的语气的时候，他是归循十诫的命令下达这些十诫的诫命，下达这些命令的。比如说提摩太前书一章八到十一节，这边在讲到保罗提到，他说律法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所设立的，乃是为不法不服虔诚和犯罪。这边是讲到说关乎律法的某一个功用，就是定人罪的功用。 OK， 他在讲到这边说人如何知罪，不圣洁和恋世俗的，不圣洁安息日是圣日，第五诫的第四诫命，杀父母的，第五诫命，杀人的，第六诫命，行淫的和青蓝色的，第七诫命，抢人口和说谎话的，说谎话的，说谎话不要做假见证，第九诫命。 OK， 抢人口，贪婪，不要，不可偷窃，不可盗窃，第八诫命等等。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用另外一种言语来表达十诫的规范。 OK， 然后他说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所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所说的。 OK， 福音中有没有律法？ 还是说 gospel 只有应许？福音中有律法，也就是说 gospel 不只是只有应许，也有要求。福音中有没有警告？还是全然是恩典？ No， 福音中有警告。对上帝的子民来说，那个警告是真实的警告，也是在恩典中警告他上帝子民。OK， 今天我讲到会大约会略略会提到这一段。所以改革中的理解，福音不是只是关乎恩典，福音是恩典，可是在这恩典中有警告有律法。OK， 但是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律法的功用，必须守律法的这个必须性。我们必须守律法，因为这是上帝儿女应该活出圣洁的样式。但是我们不，这个必须不是因为我们必须守律法才能得到上帝儿女的身份或名分，这点要搞得非常清楚。OK， 所以律法的三个功用，它反映上帝的圣洁公义，叫人知罪，知道我没有办法靠着守律法来到全然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我没有办法靠着守律法，因为上帝 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第一个功用，第二个功用，它限制人的罪行，因为既然上帝创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而道德律有写在人的心中，就算人现在堕落了，仍然残留有这个道德律例，我们可以诉诸这道德律例说，你难道不知道你不应该骗人，你不应该犯奸淫，你不应该杀人吗？等等。所以律法有实际约束人，约束人不犯罪的功用。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堕落世界里面，这个约束能力是非常薄弱的，但是仍然有。这个不是只是说圣徒，这个约束的能力，律法约束的能力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但是人是不是能够守，是不是 acknowledge， 是不是承认有这约束能力，因为人堕落，因为人的罪性，非常的不见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第二个功用是上帝普遍的恩典。如果没有赐给这个恩典的话，现在的人就是赶尽杀绝，根本完全没有受到约束。 OK， 就在恩典之中，他仍然在普遍恩典，是每一个人都领受这恩典的，但这并非可以拯救人的恩典，只是叫人知罪，约束人的行为。但是这个约束，我的行为上我约束自己，并不能够叫我得救。第三，引导人的生活，实质上 It's a guide， It's a 活出圣洁或者爱的指南。第三功用唯独对圣徒有实质的效用，只有圣徒才能够遵守律法，因为只有圣徒有圣灵在他里面工作，有被赐予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的原则，新的按照他造物主形象所造的新人。唯有这个生命，这个身份，有这样子生命，这样子身份，这个新原则的人，才可能遵守律法。在地上不是完全的遵守，但是你可以也必须。OK， 所以第三，律法实质成为人生活的指南，只对基督徒有用。其实我们在这里已经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讲这个真理。也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人他行为很糟糕，做各样的坏事，你光去告诉他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你的到最后是没有用的，那个约束力是非常有限的， right？既然知道这点，基督徒彼此劝诫，彼此劝勉，彼此督责对方的原则或者方式，永远是，你看保罗今天讲到也会讲到，他永远是先告诉你说，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不知道你们是，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岂不知你们不是在活在这个，彼得也讲，岂不知你们不是活在这样的荒唐的事情之中，这些事情的时间已经够了，因为你们现在已经不再是，因为你们的身份，因为上帝在你们生命中成就了工作，所以你要圣洁，因为拯救你的上帝按照他形象，你被新造的上帝他是圣洁的。 OK， 你总是不是只是直接叫他治死罪，那个是没有用的，你最终的是你是诉诸 上帝的工作，上帝先做事，人才可能做事。所以对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律法和恩典之间没有矛盾，爱和律法并不冲突，爱成全律法，守律法就是爱。这个对我们现在活在当今的世界上面，你听到很多人讲，只要我爱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和世俗理解的爱，我只要有某种感觉让我心里觉得暖暖的，我身体觉得很舒服，那就是爱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讨论？你听过律，有人会说你们改革这种很律法主义，因为我们不回避讲律法，甚至我们如果传讲全整的福音，我们必须讲律法，其实就是关乎成圣。你不能只说称义而没有成圣，你就是如果你只强调称义而不成圣，你就是只传了半个基督或者三分之一的基督，而我们领受的是全备的基督，是叫你称义也叫你成圣叫你得荣耀的基督，所以你必须讲成圣，成圣就关乎律法。可是这个在如果你不了解，你领受的是一半的福音的，你从这个背景来的，你会说你们改革中非常讲律法。No， 你正确的了解这个，我们讲的不外乎就是恩典，就是爱。OK， 守律法就是爱。啊，大家都没有问题吗？我们看一下，那是路加福音对不对？路加福音十八章，最终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耶稣会说是那个税吏诚意，不是那个法利赛人诚意。第八章九到第十四节，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好了？OK， 稍微停一下，这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停下来。我祷告的内容跟法利赛人是不是很相似 ？OK， 请继续，谢谢。这个比喻里面你还是有一种倾向，可能以为这个罪人或者这个税吏是靠着他的行为称义，你懂我在讲什么？这也是一般在教会里面，因为我够谦卑，因为我的心比别人软，所以我得救。那个人心那么刚硬，你可能会这样子读，但是我们的主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得蒙恩的人，你看他所蒙恩所行出的这个姿态或者他的行为，应该有其行为，应该有其态度，应该有其谦卑，不是因为他的谦卑得救，而是真正称义得恩典的人应该是这个样式，所以这个人是称义的。或者我们用更神学一点，我们的主在这里他的目的是要让人看到，你们看这些自以称义的人，他们外在行为就是这样子，可是他们是没有真正没有诚意，所以他们的外在，他们的祷告内容觉得自己是很有益的。 用神学上面的来讲，就是说这个税吏他之所以能够称义，他是 justified 在上帝面前，是因为怎么样？我们用整个上帝教，就是圣经里面，是因为他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他祷告的姿态，或者是因为他领受了恩典，他知道自己是罪人。有谁能够认自己是罪人，若非是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你没有上帝的灵在你里面，你靠着自己的好个性，或你没，绝对不可能会称自己是罪人，你反而会觉得自己还不错。哎，我还不错，我的个性够好，我的心够软，我比别人聪明一点，我懂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 No， 所以我们主在这边讲的说，这个人称义是因为他的确表现出来了一个称义人应该有的姿态，证实他的确他有他的身份。 OK， 这点应该可以吗？还有其他的，这样可以吗？这种OK， 好，那我们今天就，你们可以为我祷告，因为等一下我要讲到，我们就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愿我们透过以上的话语，我们真的可以跟世人说，我们心中真的是爱慕你的律法，我渴慕你的律法，也让这真的是成为我们生命中实际的景象，实际的光景。我们是爱律法、遵守你律法的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